什么？ 爱像紫色的梦幻。 爱像什么？ 爱像说话的眼睛。 每当我想起这样的你，天真可爱又淘气，忍不住暗自窃喜，想告诉你，要告诉你 baby， 我多想和你。 嘿，你还在刷微博玩游戏吗？少看电脑手机，减少辐射的伤害，午休小憩一会儿，让整个下午元气满满。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冬季滑雪好去处，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正式营业了。冬季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预约电话010-8928-228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近日，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发布《道路交通安全“十三五”规划》，要求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下降4%以上，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下降8%以上。12月10日，2018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正式开考。据统计，今年国考笔试有超113.4万考生进入考场，考试录取比约为39:1。日前，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十九大、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热词上榜。据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1日0时4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阿尔及利亚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明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 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首歌来自吴倩莲演唱的《心乱如麻》呢，这个歌呢是由林夕作词啊，冯静辉作曲，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心乱如麻》当中。正如歌词的那个这首歌的标题所写的一样哈，在歌词当中也是把主人公的那个面对感情心乱如麻的那个心态也是写得淋漓尽致。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吴奇隆的《你的微笑依然像新的一样》。 像新的一样，可是每一次我越看越遥远，你的手握起来依然那么的柔软，可

车里好冷啊。 已为你打开空调。 北汽绅宝全新 D50， 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北汽房山永昌 4S 店8931-2268，8931-226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有谁能够告诉我，要怎样回到从前？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要怎样回到从前？有你在我身边，那声音换都情愿。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要怎样回到从前？随风做流浪的梦，和你再相逢。谁说最坚强的承诺，如今却变得脆弱？请你告诉我，是谁说要永远的等候，如今让我孤独地走。轰轰烈烈，风风光光，我又曾经拥有什么？来来去去，波波汪汪，真心付出结果又如何？请告诉我，有谁能够告诉我，要怎样回到从前？有你在我身边，那声音仿佛都情愿。随风做流浪的梦，和你再相逢。 这首歌是来自吴迪清演唱的《到底有谁能告诉我》。吴迪清呢，是在1984年的时候从温州歌舞团离职，独闯深圳。那也是因为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一代职业流行歌手。他在当年的年底呢，应邀赴上海万人体育馆参加大型演出呢，也是一鸣惊人，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哈。随即也是成为了各大唱片公司的抢手货。他有一首代表作品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唐鸿飞演唱的《小镇姑娘》。 感受，也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报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止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那个忙乱又吵的环境，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你一定听过这故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只好就让你走。 这首歌曲叫做《小镇姑娘》，《小镇姑娘》呢是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MOK》当中。但是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女生演唱的哈，并不是陶喆演唱的。对，那这个歌呢是一个叫做唐鸿飞的歌手在2004年的翻唱作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你不再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黑夜小心翼翼地流。请你再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单单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又刀割。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想问你怎么 还说你会想我。事情你在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单单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犹如刀割，直到分手后祝福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想问你怎么舍得？不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我。 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台湾的主持综艺大咖吴宗宪演唱的《你比从前快乐》。那这个歌的制作团队也是非常的厉害哈，作词呢是由方文山来完成的，那是由周杰伦谱曲。这样的一首歌曲，吴宗宪唱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吴雨霏演唱的《不是校花》。 完全为了你，乐意在每天早起，头上问认真欣赏你。如果感激亦撑起，但情亦听过，你爱上呢班课，名为校花独一个。我已说你没命太多，让我与他去相比，与爱情分我生死。如你做决定，那赛果一早都看清。 Bye.

奇迹。转过身去，不再回头，不是真的人，我不是真的愿意。 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生命中的雨季》，这个歌呢是收录在周传雄的专辑《双子星的对话》当中，是他在1990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哈。那就像每个人一样，和天气一样，有雨季，有旱季。那在生命当中，每一年你也都会出现自己的雨季，可能会是一些开心的事情，也可能会是一些伤心的事情，但是呢总是希望你能够度过这样一个阶段。那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周慧敏带来的《注定的结局》。 明白你的心思，我竟比你难过，谁被爱得苦，只得这一种结果，期待着结局，注定是场祸，从来亦没向天与地求助。可惜你不忍离开，难道我可以要求更多？如若你不怎知你愿我，宁愿你开口驱走我的心魔，凝望着烛光烧得多痛楚，随时愿为你甘心扑火。可惜你只是叹息，难道我早应该离座？若你潇洒，我亦难以到流泪。 来自和气氛，我练习纯熟，然而独自去演戏极地累，可惜我的错错在被情人猜对，怎能算 这首歌是来自周慧敏的《注定的结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结局有很多种，其实说多也不算多，说少也不算少，可能就是两种吧。在感情当中，比如说要么是在一起，要么是分离。那有的时候呢，可能连分离都不算，因为分离的前提毕竟是开始嘛，可能两个人的感情都没有开始过，怎么说能算分离呢？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花不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

全身而退，我想我还可以把爱收回，却事与愿违，深陷了重围，心一碰就会碎。你太坏了，我怎么这么卑微，而寂寞的约会你却插手了一回，害得寂寞讨厌了我，我却讨厌偷心的贼，把伤时光的悲偷偷蒸发着眼泪，婚竟然是一种罪，放弃却是种累，爱情啊你究竟是什么滋味，你太坏了，我怎么这么卑微，而寂寞的约会你却插手了一回，害得寂寞讨厌了我，我却讨厌了你，最后我都不知道把心交给谁，我太帅了，遇见个偷心的贼，马上时光的悲偷偷蒸发着眼泪，会竟然是一种罪，放弃却是种泪，爱情啊你究竟是什么滋味。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周艳红的《偷心贼》，可能在人海当中你碰到某一个人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已经把你的那颗心给偷走了哈。但是你们究竟能否在一起呢，还是要需要很多实际生活中的考验。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这个歌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J》当中的主打歌曲哈。在当时呢，这种简单的歌词散发出无限的想象空间，也是摆脱了市场上那种，当时流行的那种趴乐曲风嘛，所以说还是非常让人耳目一新的歌曲在那个时候。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坏天气》。 就好比弱水。